丰富此圣灵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正道会讨论我们刚才听的书信，从希伯来书第十三章。因为我们刚才听的整段经文是太丰富了，所以我今天选择在这个正道里面只讨论第一到八节。但开始看第一节之前，我想先读前面的两节，就是第十二章最后的两节，因为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背景，很好的架构，可以看十三章一到八节。好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上帝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，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。是的，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徒已经得到了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我们都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因此已经进了上帝的国。这我们所进的上帝的国也的确是不能震动的。我们在这世上一切所看到的，无论是我们的房子、我们的车子、一切的金钱、财产，还有大自然，当然还有我们的身体，这一切的都已经在被震动，或者将来一定会被震动。但是上帝的国不可能震动，上帝的国是非常稳固的，是永恒的。我们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确还没有完整地经验到上帝国的丰富。我们暂时是凭着信心，而不是凭着眼见，但将来我们的罪性会没了，撒旦永远不能再碰我们，死亡也被复活所吞灭的，我们会完整地经验到上帝丰盛的荣耀的国，将来真的会有这日子，请你们不要灰心。因此，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白白地得到这一切，所以我们就感恩，感谢上帝，我们也照他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谈我们如何这么做。我现在就再念一次第一到第五节，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上帝必要审判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好，所以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呢？我们做什么算是在侍奉他呢？如果用几个字总结刚才那段，我想我们就可以说，我们要爱别人，这个就算是在侍奉上帝。第一节说，我们要爱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。第二节说，因为我们爱他们，我们就要好好地接待他们。第三节说，因为我们爱别人，我们就要纪念被捆绑，也可以翻译成被囚禁的人，和那些遭苦害或者受虐待的人。那么 这边的意思大概就是指那些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受逼迫的人，我们要纪念他们。那第四节说，因为我们爱别人，我们就要尊重婚姻，婚姻的床也不可污秽。那这也不仅是指已经结婚的人，也是指还没有结婚的人。比如说我们不可以婚前同居，人与不是他的配偶发生性关系的，这绝对不是在爱他。无论外面的社会怎么说，无论我们的罪性所认为的。好，第五节说，我们所爱的不应该是钱财，我们应该爱人，应该爱别人，就像第一到第四节所说的。好，所以再一次，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呢？我们如何侍奉上帝呢？我们爱别人，就像上帝首先爱我们一样，在他的爱里，他也就白白地赐给我们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是的，我们要爱别人，圣经不断地提到这个。比如说罗马书第十三章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那你自己有没有爱人如己？有没有爱别人就像你爱你自己一样？你是否为别人而活，就像你为你自己而活那样？你起床的时候有没有在想啊，我今天如何可以好好爱别人、服侍他们呢？马丁路德起床时的祷告包括那句，求使我一切所行所为得蒙你的喜悦。希伯来书说，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上帝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。然后接下马上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，上帝所喜悦的侍奉是什么，就是爱别人。因此我们每天起床的时候，就是应该想，我今天如何可以爱别人。那这不容易做，对不对？你的罪性就是自我中心的，外面的社会一直不断地叫你为你自己而活，你也很愿意就这么做。若回到我们的经文，当希伯来书的作者结束这段叫我们要爱别人也不可爱钱财的时候，他就应该说，因为你们表现得不够好，上帝就要审判你们、处罚你们。那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。第五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哇，这个真的奇妙。作者并没有说，因为你做不到，上帝就要惩罚你，他反而说，因为上帝不撇下你，不丢弃你。然后第六节他继续说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样呢？如果跳到第八节那里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哇，这真是奇妙的。上帝的律法正在定我们罪的时候，福音突然就出现了， 我们真是不配的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我们的上帝，创造宇宙的上帝主宰，他就是怜悯、恩待，非常爱他所创造的人。即使我们都是罪人，他还是爱你、爱我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充满罪恶的世界，为我们受我们自己应该受的惩罚。因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是应该被上帝所撇下的、所丢弃的，但上帝反而撇下丢弃他独生爱子在那十字架上。主上帝真的是帮助我们的，他首先就是那样帮助我们的，救赎我们的，赦免我们的。因此我们真的不必惧怕，上帝对我们罪的愤怒已经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有借着洗礼与耶稣联合的人，我们都与基督一同已经经过这事，但同样也与基督都已经一同经过他复活升天的事。以弗所书就说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是的，因为天父已经撇下了、丢弃了他在十字架上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就是绝对不会撇下、丢弃你。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人就是应该爱别人，我们应该爱人如己，我们也应该爱上帝，敬畏、期待、信靠他过于一切的。但是我们罪人就是做不到。因此约翰一书第四节第四章说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然后还有，上帝就是爱，上帝是爱本身。如果上帝没有先爱我们罪人，我们就更没有办法爱他与爱别人。但是他真的先爱我们，在他的爱里，他也赐给我们一个不能震动的果，他也不会离弃我们，他也会帮助我们。并且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，他是永远爱我们的。所以因为是这样，接下约翰一书就说，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照样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就说，我们就爱别人，很多不同方面我们应该爱他们，这是完全因为上帝先在基督里爱我们，也给我们那不能震动的果。并且上帝是帮助我们的，这意思也包括他会帮助我们爱别人。是的，圣灵就是会透过我们结出他的果子，包括爱别人的果子。我们活在上帝的爱中，也与别人分享他的爱，的确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感谢主，感谢他这样爱我们。阿们。丰富子圣灵的名，阿们。